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七章鼻涕虫俱乐部第二十四集。 当他们赶到 C 号包厢时，才发现斯拉格霍恩邀请的不止他们两个。不过从斯拉格霍恩热烈欢迎的程度看，哈利是他最盼望见到的。 哦，哈利，我的孩子。 斯拉格霍恩一看见哈利就跳了起来，穿着天鹅绒衣服的大肚子几乎把包厢里剩余的空间都填满了。他那明晃晃的光头，那一大把银白色的胡子，都和他马甲上的金纽扣一样，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见到你太好了，见到你太好了。那么你一定是龙巴顿先生吧？ 纳威点点头，似乎被吓坏了。斯拉格霍恩做了个手势，他们俩就在最靠近门口的仅有的两个空座位上面对面坐了下来。哈利扫了一圈其他被邀请的人，他认出了与他同一年级的一位斯莱特林学生，那是个高个子的黑人男孩，高高的颧骨，长长的眼睛，眼角有些上挑。还有两个哈利不认识的七年级男生，而那个被挤在斯拉格霍恩身边的角落里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的，竟然是金妮。 好了，这些人你们都认识吧？ 斯拉格霍恩问哈利和纳威。 布雷斯·沙比尼跟你们同一个年级，你们肯定认识。 沙比尼既没有表示出认识，也没有打招呼，哈利和纳威这边也毫无反应。一般来说，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的同学都是互相仇视的。 这位是考麦克·麦克拉根，也许你们以前见过，没有？ 麦克拉根是一位头发粗硬的大块头小伙子，他举起一只手，哈利和纳威也朝他点了点头。 啊，这位是马克斯·贝尔比，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贝尔比身材消瘦，神色紧张，他不自然地微笑了一下。 这位迷人的年轻女士告诉我，她认识你们。 斯拉格霍恩终于说完了。金妮在斯拉格霍恩身后朝哈利和纳威做了个鬼脸。 好了，真令人愉快。 斯拉格霍恩满意地说。 一个更多的了解你们大家的机会。给那一张餐巾。我的午饭是自己带的。我记得送餐车上的饭菜总是有太重的甘草魔杖的味儿。一个可怜的上了年纪的人，他的消化系统受不了这些东西。来点野鸡肉吧，贝尔比。 贝尔比吃了一惊，随即接受了像是半只冷野鸡似的东西。 我刚才正在对这位年轻的马克思说，我当年有幸教过他的叔叔达摩克里斯。 斯拉格霍恩一边传着一篮面包卷，一边对哈利和纳威说。 啊，很出色的巫师，非常出色，他的梅林勋章绝对受之无愧。你经常看见你叔叔吗，马克思？ 不幸的是，马克思刚吃了一大口野鸡肉，他急于回答斯拉格霍恩的问题，咽得太快，脸一下子转成了猪肝色，呛得说不出话来。 很可笑。 斯拉格霍恩用魔杖指着贝尔比平静地说。贝尔比的气管似乎一下子就通畅了。 不怎么见到他。 贝尔比喘着气说，眼泪都呛出来了。 是啊，当然，我敢说他一定很忙。 斯拉格霍恩询问地看着贝尔比说道。 我想他准是下了不少功夫才发明了狼毒药剂吧。 我想是吧。 贝尔比说，在确信斯拉格霍恩对他的审问结束之前，他似乎不敢再吃野鸡肉了。 是这样，他和我爸爸关系不太好，所以我实际上不太清楚。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因为斯拉格霍恩朝他冷笑了一声，转向了麦克拉根。 你呢，考麦克？ 斯拉格霍恩说， 我碰巧知道你是经常见到你的叔叔提贝罗斯的，因为他那儿有一张你们俩在让我想想，在诺福克捕猎巨尾兽的精彩照片，是不是？ 哦，是啊，那可好玩了。 麦克拉根说， 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贝蒂希金斯和鲁福斯斯克林杰，当然了，那是在他当部长之前。 啊，你还认识贝蒂和鲁福斯？ 斯拉格霍恩顿时笑逐颜开，端起一小盘馅饼分给大家，不知怎的偏偏漏掉了贝尔比。 那你跟我说说。 正如哈利早就怀疑的，这儿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因为跟某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沾亲带故才受到邀请的，只有金尼除外。在麦克拉根之后接受审问的是沙比尼，没想到他母亲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漂亮女巫。从哈利得出的结论看，他一共结过七次婚，每一位丈夫都死得很蹊跷，并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接着轮到纳威，这真是非常令人不快的十分钟，因为纳威的父母都是著名的奥罗，被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和两个食死徒同党折磨至疯。对纳威的访谈结束时，哈利得到这么一个印象，似乎斯拉格霍恩对于纳威是否继承了父母的禀赋还存有疑虑。 现在， 斯拉格霍恩说，他气派地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像主持人隆重推出一位大明星一样。 哈利波特，从哪儿说起呢？我觉得我们暑假的那次见面，我只是触及了一点皮毛。 他沉思地端详着哈利，似乎哈利是一大块美味多汁的野鸡肉。然后他说， 就是之星，他们现在这么称呼你了。 哈利一声不吭，贝尔比、麦克拉根和沙比尼都盯着他。 当然， 斯拉格霍恩仔细看着哈利说， 多少年来一直谣言不断，我记得当年是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莉莉、詹姆、你死里逃生，也有人说你肯定拥有超常的力量。 沙比尼轻轻地咳嗽一声，显然为了表示他对此感到怀疑和可笑。斯拉格霍恩身后突然传出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是啊，沙比尼，因为你太有天赋了，在装腔作势方面。 哦，天哪！ 斯拉格霍恩快慰地轻轻笑了笑，扭头看着金尼。金尼正隔着斯拉格霍恩的大肚皮朝沙比尼怒目而视。 你可得小心点哦，布莱斯。我经过这位年轻女士的包厢时，看见她施了一个绝顶精彩的蝙蝠精咒，我可不敢惹她。 沙比尼只是一副轻蔑的表情。 总之， 斯拉格霍恩重新转向哈利说道， 今年夏天真是谣言四起，当然了，谁也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大家都清楚，预言家日报经常登一些错误消息，以讹传讹。不过既然有这么多证人，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怀疑。魔法部确实发生了一场骚乱，而你就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除了撒谎，哈利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脱身，于是便点点头，但还是什么也没说。斯拉格霍恩笑眯眯地看着他。 多么谦虚，多么谦虚啊！怪不得邓布利多这么喜欢。如此说来，你确实在场。可是其他那些报道，哎呀，太精彩，太刺激了，弄得人简直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比如，那个传说中的预言球。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预言球。 纳威说，脸涨得通红。 对， 金妮毫不含糊地说， 当时我和纳威也在场，所有那些救世之星的鬼话像往常一样都是预言家日报胡编乱造出来的。 你们俩也在场？什么？ 斯拉格霍恩饶有兴致地问，看看金妮又看看纳威，但他们俩面对他鼓励的微笑都守口如瓶。 是啊是啊，不错，预言家日报确实经常夸大其词。 斯拉格霍恩继续说道，口气显得有点失望。 我记得亲爱的格维诺格告诉过我，当然了，我指的是格维诺格琼斯，霍利黑德哈比队的队长。 他漫无边际地岔开话题，啰里啰嗦地回忆起了往事。但是哈利有一种直觉，斯拉格霍恩不会就此放过他的，而且也并没有相信纳威和金妮的话。整个下午，斯拉格霍恩又讲了许多他当年教过的杰出巫师的趣闻轶事，他们在霍格沃茨都欣然加入了一个他称为鼻涕虫俱乐部的组织。哈利巴不得赶紧离开，却又不知道怎样脱身才不失礼。最后，火车驶过一段长长的浓雾地区，进入红彤彤的晚霞里。斯拉格霍恩环顾一下四周，在暮色中眨了眨眼睛。 哎呀，天都快黑了，我没注意他们把灯都点上了。你们最好赶紧回去换上校袍吧。麦克拉根，你有空一定要过来接那本关于巨尾兽的书。哈利、布雷斯，欢迎你们随时过来。你也一样，小姐。 他朝金妮眨眨眼睛。 好了，你们走吧，快走吧。 沙比尼从哈利身边挤到昏暗的过道上时，恶狠狠地瞪了哈利一眼，而哈利则更狠地瞪着他。哈利、金妮和纳威都跟着沙比尼顺着过道往回走。 师弟师弟，总算结束了。 纳威轻声说。 真是个怪人，是吧？ 是啊，有点。 哈利说，眼睛仍然盯着沙比尼。 你怎么也跑到那儿去了，金妮？ 他看见我给扎卡莱斯史密斯施恶咒来着。 金妮说。 你还记得那个参加 DA 集会的赫奇帕奇的傻瓜吗？他不停地缠着我问布里发生的事情，弄得我不胜其烦，就给他施了个恶咒。斯拉格霍恩进来时，我还以为他要关我的禁闭呢，没想到他倒觉得那个恶咒施得非常漂亮，并邀请我去吃午饭。真怪，是吧？ 因为这个而受到邀请，总比因为他们的母亲有名。 哈利瞪着沙比尼的后脑勺说。 会因为他们的叔叔。 他突然顿住了，一个主意在他脑海里闪现，一个不顾后果但说不定很绝妙的主意。再过一分钟，沙比尼就要回到斯莱特林六年级学生的包厢了，马尔福肯定会坐在那里，以为只有他的斯莱特林同学才能听见他的话。如果哈利跟在沙比尼后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去，他还有什么看不到听不到的呢？不错，火车很快就要到站了。从窗外闪过的荒凉景色来看，去霍格莫德车站还有不到半小时。可是既然谁也不把哈利的怀疑当真，他就只好自己去取证了。